想了半天，哎，他把铺板往斜里拉了拉，这样呢，两头对着屋角，他就可以把头放平，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一无结果地挣扎了15天以后，又回到了阿娜的家里。他离不开阿娜了，他精神上闷死了，但他继续奋斗。回来那晚，他俩都推脱着避不见面，也不在一块儿吃饭。夜里，两人战战兢兢地各自锁在房里，可是没用。到了半夜，阿娜赤着脚跑来敲克里斯朵夫的门。克里斯朵夫开了，阿娜爬到他的床上，浑身冰冷地靠着他，悄悄地哭了，把泪水沾着克里斯朵夫的腮帮。阿娜竭力叫自己静下来，可是心中太痛苦了，压制不住，把嘴唇贴在克里斯朵夫的颈上嚎啕大哭。克里斯朵夫看到他这样难过，倒吓得把自己的痛苦忘了，只能说些温柔的话安慰他。阿娜呻吟着说，我受不了，我愿意死。克里斯朵夫听了心如刀割，想拥抱阿娜，被他推开了。我恨你，为什么你要跑到这儿来？阿娜挣脱了克里斯朵夫的臂抱，翻过身去。床很窄，他们虽竭力避免，还是要相互碰到身体。阿娜背对着克里斯朵夫，又愤怒又痛苦，索索地抖不住。他把他恨得要死。克里斯朵夫垂头丧气，一句话都不说。阿娜听到克里斯朵夫呼吸困难，便突然转过身来，勾着他的脖子说，可怜的克里斯朵夫，我给你受罪了，原谅我吧。克里斯朵夫破涕，第一次听见阿娜有这种怜悯的口吻。啊，咱们俩彼此都是一样的。阿娜抬起身子，似乎不能呼吸了。她勾着背，坐在床上，毫不丧气地说：完了，这是上帝要我完的。他把我交给了敌人，我怎么能反抗他呢？阿娜这样坐了好久，才重新睡下，不再动弹。 天快亮了，屋里有了一道朦胧的光。半明半暗中，克里斯朵夫看见阿娜痛苦的脸偎着他的脸。克里斯朵夫轻轻地说了声：“天亮了。”阿娜一动不动。于是克里斯朵夫说：“好吧，管他呢。”阿娜睁开眼来，下了床，身体疲倦的要死。她坐在床沿上，望着地板，用毫无生气的声调说：“我预备今天晚上把他杀了。”克里斯朵夫吓了一跳。阿娜，阿娜沉着脸瞪着窗子。阿娜，天地良心，不应该杀他呀，这是一个好人。对，不应该杀他。他们彼此望着，那是他们早就知道的，知道那才是唯一的出路。两人都不能过欺骗丈夫、欺骗朋友的生活，同时也从来没有想到一块逃亡的念头，心里都明白，这不是个解决的办法，因为最难受的痛苦并非在于分隔他们的外界的阻碍，而在于他们内心的阻碍，在于他们不同的心灵。他们既不能分离，也不能共同生活，简直毫无办法。从那时起，他们不接触了。死神的影子已经照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俩把彼此都看作神圣的了。可是他们不愿意决定日子，心里想，等明天吧，明天吧。实际上，他们永远不敢正视这明天。克里斯朵夫刚强的灵魂常常起来反抗，他不承认失败，他瞧不起自杀，不能下这种可怜的结论，把伟大的生命白白送掉。至于阿娜，既然以他的信仰而论，这样的死就是永远不得超生，那他又何尝是甘心情愿的？可是世事所迫，仿佛非死不可了。第二天早上，克里斯朵夫见到了博罗姆，这是欺骗了朋友之后第一次和他单独相见。至此为止，克里斯朵夫居然能避着他，这一下他可受不住了，竭力要想法不跟博罗姆握手，不在桌子上跟他一块吃饭，那是每口东西都会哽在喉头咽不下去的。握着伯罗姆的手，吃着他的面包，那不等于犹大的亲吻吗？最可怕的还不是自己瞧不起自己，而是想到伯罗姆一朝得西之下的悲痛。一转到这个念头，克里斯朵夫真像受刑罚一样，他知道伯罗姆是永远不会报复的，是不是有力量恨他都成问题。可是要绝望到什么程度简直不能想象。他要用怎样的目光看待他呢？克里斯朵夫觉得受不了他的批判，而伯罗姆又是早晚会发觉的。现在他不是已经有了点疑心了吗？相别才半个月，克里斯朵夫看到他大大的改变了。波罗姆完全不是从前的模样，兴致没有了，或者是勉强装作快活。饭桌上他常常偷看阿娜，眼看他不说话不吃东西，像灯尽油干似的在那里煎熬。他怯生生的，非常动人的想照顾他，阿娜却恶狠狠地拒绝了。 他只得低下头去，不出一声。饭吃到半中间，阿娜透不过气来，把饭巾扔在桌上出去了。两个男人不声不响地继续吃着，或是假装吃着，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等到吃完了，克里斯朵夫正想离开的时候，伯罗姆突然两手抓住他的胳膊，叫了一声：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心慌意乱地望着他。克里斯朵夫，你可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克里斯朵夫仿佛给人当胸扎了一刀，一时答不上话来。伯罗姆怯生生地望着他，马上补充：你是常看到他的，他很相信你。克里斯朵夫几乎要亲着伯罗姆的手求他原谅了。伯罗姆瞧见克里斯朵夫神色紧张，吓得不愿意再看，只用哀求的目光结结巴巴地说：你一点都不知道是不是？是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克里斯朵夫不胜狼狈地回答。为了不敢使这个受欺骗的男子伤心而不能招供，不能说出真相，真是多痛苦啊。对方问着你，但眼神明明表示他不愿意知道真相，所以你就不能说出来。好吧，好吧，谢谢你。伯罗姆站在那里，双手抓着克里斯朵夫的衣袖，仿佛还想问什么而不敢出口，躲着克里斯朵夫的目光。随后他松了手，叹了口气走了。克里斯朵夫因为又说了一次谎，难过得不得了，跑去找阿娜，慌慌张张地把刚才的情形告诉她。阿娜无精打采地听着，回答说：那么让他知道就是了，有什么关系？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无论如何，我不愿意使他痛苦。阿娜发脾气了，他痛苦的时候，难道我不痛苦吗？他也得痛苦才行。阿娜虽则话说得很凶，心里却是跟克里斯朵夫一样向着伯罗姆。固然她对丈夫没有真正的情爱，但还是很关切他，她非常重视他们俩的社会关系和责任。或许她没有想到妻子应该温柔，应该爱她的丈夫，但认为必须把家务照顾周到，对丈夫忠实，在这些地方失职，她觉得是可耻的。她也比克里斯朵夫更明白，伯罗姆不久都会知道的。阿娜不跟克里斯朵夫提到这一点是有相当的理由，或者是因为不愿意使克里斯朵夫心绪更乱，或者是因为他不肯示弱。不论伯罗姆的家怎样与世隔绝，不论布尔乔亚的悲剧怎样的深藏，总有一些风声透到外面去。在这个城里，谁也不能隐藏他的生活。阿娜接连两个星期日不在教堂露面，大家就开始猜疑了。平时仿佛没有一个人注意她参加礼拜，她那方面是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而大家也似乎忘了有她这样一个人。但第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她的缺席就被人注意到了，记在心里。第二个星期日，那些虔诚的信徒把眼睛盯着福音书或牧师的嘴，没有一个不是聚精会神地管着灵修的事业，同时也没有一个不在进门的时候就留意到出门的时候又复按一次阿娜的位置空着。这一天， 阿娜家中来了一批几个月没有见面的客人，他们借着各式各种的借口，有的是怕她病了，有的是对她的事、对她的丈夫、对她的家又感到兴趣了，有几个对她家里的事消息特别灵通，可没有一个提及她两个星期不去做礼拜的事。阿娜推说不舒服，谈着家务，客人们留神听着，附和几句。阿娜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字都不信，他们的眼睛在四下里乱转，在屋子里搜寻注意，一样一样地记在心里，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态度，面上嘻嘻哈哈，但眼神显而易见是好奇到了极点。有两三次，他们装作无心的神气问到克里斯朵夫先生的近况。过了几天，牧师也亲自来了。那是一个长得极漂亮的老实人，年富力强，非常殷勤，而且心安神定，表示世界上所有的真理都在他的手里了。他很亲热地问到阿娜的健康，很有礼貌的，心不在焉的，听着他并不要求阿娜的解释，喝了一杯茶，谈笑风生。提到饮料问题，说葡萄酒在圣经上已有记载，不是含有酒精的饮料，又背了几段经典，讲了一个故事。动身之前，他隐隐约约说到交坏朋友的危险，说到某些散布某些亵渎神道的思想，那些邪恶的欲念以及跳舞的不道德等等。他仿佛并不针对阿娜，而是对当时一般的情形说的。他静默了一会儿，咳了几声，站起身来，非常客气地请阿娜向伯罗姆先生致意，说了一句拉丁文的笑话，行了礼，走了。阿娜听了他的讽刺，气得心都凉了。那是不是讽刺呢？他怎么知道克里斯朵夫跟他的散步呢？他们在那边又没有遇到一个熟人。但在这个城里，不是一切都会有人知道的吗？相貌很特别的音乐家，跟穿黑衣服的少妇在乡间客店跳舞的事被人注意到了。既然什么都会不胫而走，这消息自然也会传到城里，而老是喜欢管闲事的人立刻认出是阿娜。当然，这还不过是种猜测，但人家听了特别高兴，另外再加上阿娜的老妈子所提供的情报，公众的好奇心如今在旁边等着他们自投罗网了，成千成百的眼睛都在暗中窥探，狡猾的城里人不声不响地埋伏在那里，好似一只等着耗子的猫。唐氏阿娜不是这个跟他过不去的社会出身，没有那种虚伪的性格，那么虽有危险，他或许还不会让步。一般人的卑鄙的恶意倒可能激怒他，使他反抗，但是教育把他的天性给制服了。他尽管批判舆论的横暴与无聊，心里还是尊重舆论，舆论要是制裁他，他也会接受。如果舆论的制裁和他的良心冲突，他会派他的良心不是。他瞧不起城里的人，又受不了被城里人瞧不起。终于到了一个大家可以公然毁谤的时间，狂欢节近了。直到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为止，当地的狂欢节始终保持着肆无忌惮与不顾一切的古风。这个节日最初的作用，原是让大家松散一下，因为一个人不管愿意不愿意，精神上老是受着理性约束，所以在理性的力量越强的时代，风俗与法律越严格的地方，狂欢节的表现越大胆。 阿纳的城市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平日为了礼教森严，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受到牵制，到了那个节日，大家就格外放纵起来。所有积在灵魂下层的东西，嫉妒、暗中的仇恨、下流无耻的好奇心、人类作恶的本能，一下子都突围而出，要吐口气了。每个人都可以戴了面具，到街上去羞辱他心中记恨的人，把自己耐着性子在一年中听来的消息，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丑闻秘史，在广场上当众宣布。有的人用一辆车来表演，有的高擎着高脚灯，字画兼用地揭露城里的秘密故事，有的竟化为自己的敌人，形象毕肖，叫街上的野孩子一看就能指出本人的姓名。那三天之内，还有专事诽谤的小报出版，上流人士也参与这种匿名攻击的玩意儿，地方当局绝对不加干涉，除了带有政治意味的隐喻以外，因为这种漫无限制的自由曾经好几次引起本地政府与外邦代表的纠纷，但市民是毫无保障的，大家老是提心吊胆，怕受到这样的公然侮辱，这一点对于本城的风化的确大有裨益。但那种表面上的清白，便是城里人引以自豪的。当时阿娜心里就存着这种恐怖，其实并无根据，他没有多大理由需要害怕，在当地的舆论界中，他的地位是太不足道了，人家不会想到去攻击他的。但在与世隔绝的情形之下，加上几星期的失眠所引起的极度疲乏与精神过敏，他能想象出最无理由的恐怖。他把那些不喜欢他的人的凶恶过分夸张了，以为四面八方都有人猜测他，只要一件极小的事就能把他断送掉，而谁敢说这种事不是已经做下了呢？那么他势必受到可怕的侮辱，人家会不留余地地暴露他的隐私，搜索他的内心。阿娜一想到要这样当众丢丑，恨不得钻下地去。据说几年以前，一个受到这种羞辱的姑娘不得不全家逃出本乡。你绝对没法自卫，没法阻止，甚至也没法知道会出点什么事。何况单单疑心要出事，比这切实知道要出事更好不过。阿娜像无路可走的野兽一般，睁着眼睛向四下瞧望，他知道就在自己的家里，自己已经被包围了。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阿娜的老妈子年纪40开外，名叫芭比，高大结实，太阳穴和脑门部分的肉已经瘪缩，脸盘很窄，下半部却很宽很长，牙床骨底下的肉往两边摊开去，像一只干瘪的梨。他永远挂着笑容，眼睛跟钻子一样尖，陷得很深，拼命地往里边缩，眼皮红红的，看不见睫毛。他老是装着很快活，爱戴主人，从来没有相反的意见，很亲热地关心他们的健康，有事吩咐他吧，他对着你笑，责备他吧，他也对着你笑。波罗姆认为他忠诚老实，什么考验都经得起，喜滋滋的神色和阿娜的冷淡正好成为对照，但好些地方她很像女主人，像女主人一样说话极少，穿扮严肃而整齐，也像女主人一样热心宗教，陪女主人去做礼拜，凡是灵修方面的功课都做得很到家。至于仆役的本分，例如清洁、准时、操守、烹饪，更是没话可说。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模范的仆人，同时也是一个埋伏在家里的标准的敌人。阿娜凭着女性的本能，那是不大会误解女人的心理的，把芭比看得很清楚，他们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而且心里都知道这一点而不表示出来。克里斯朵夫回来那夜，阿娜痛苦到了极点，虽然打定主意不再看见他，仍旧偷偷地赤着脚在黑洞里摸着墙壁走过去。正要进克里斯朵夫卧房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脚底下不是光滑冰冷的地板，而是一层暖暖的、软绵绵的灰。他蹲下去，用手一摸，心里明白了，原来甬道里有两三米的地方都给铺了一层薄薄的细灰。当时阿娜毫不迟疑，一方面瞧不起这种诡计，一方面要表示什么都不怕，便继续向前走进克里斯朵夫的卧房，也没有对克里斯朵夫提到这件令人不安的事，只是在回去的时候，拿着一把壁炉的扫帚，仔细把灰上的脚印扫平了。第二天早上，阿娜和芭比相见之下，一个冷冷地沉着脸，一个照例对着笑容。 巴比有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亲戚常来看他，那是在教堂里看门的，做礼拜的日子就在那里站岗，缠着白地黑条吊着银坠子的臂章，手里拿着一根上端弯曲的杖。他本行是做棺材的，名叫萨米维兹西，人长得又高又瘦，脑袋往前抠着一点，不留胡子，像乡下老头一样的严肃。他对宗教很诚心，凡是有关本区教徒的谣言，他比谁都熟悉。巴比和萨米想结婚，他们互相敬佩，敬佩彼此的严肃、坚定的信念和凶狠的性格。但两人并不急于决定，都很谨慎地在暗中观察。最近萨米来的次数比较多了，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的。阿娜走过厨房，往往从玻璃门中瞧见萨米靠近壁炉坐着。扑灰的诡计被阿娜破掉以后的第二天，阿娜跨进厨房，一眼就瞧见萨米拿着他夜里扫平脚印的小扫帚。原来他是在克里斯朵夫的房里拿的，这时才想起忘了归还原处，竟丢在自己的屋里，被巴比尖锐的眼睛发现了。此刻巴比和萨米正在推敲这件事情。阿娜声色不动，巴比顺着女主人的目光敲着笤帚，假意地笑了笑，解释道：扫帚坏了，我要给萨米修一下。阿娜不屑揭穿这个无聊的谎话，只做没有听见。她瞧了瞧巴比的活，批评了几句，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可是一关上门，她的傲气完全没有了，不由得躲在走廊的拐角上偷听。只听见很短的笑了一声，接着又是一阵叽叽哝哝，轻的简直听不见。但阿娜当时吓昏了，自以为听到了她怕听的话，似乎他们谈的是下次狂欢节中的化妆会和喧扰。没有问题，他们想把扑灰的故事穿插进去。可能是阿娜听错了，但他神经过敏到了病态的程度，半个月来又老想着被公众羞辱的念头，所以他非但把不确定的事当作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了。从此阿娜就打定了主意。当天晚上，就是狂欢节以前的星期三，伯罗姆被请到离城20里左右的地方去出诊，要第二天早上才能回来。阿娜关在屋里不下来吃饭，她预备就在这一天晚上实施她的计划，但她决意自个儿实施，不告诉克里斯朵夫。巴比告诉克里斯朵夫说，太太要他代为道歉，因为不大舒服，想早点休息。克里斯朵夫只能在巴比监视之下独自吃晚饭，巴比絮絮叨叨地在旁边嚼舌逗他开口，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替阿娜说客气话。终于连那么轻信的克里斯朵夫也起了疑心，他希望吃过晚饭能溜进阿娜的卧房，但是巴比老跟在他的后面。克里斯朵夫又烦又恼，想看书又看不下去，便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巴比只等到克里斯朵夫熄了灯才上楼，还预备在暗中监视，特意把房门半开着，以便听到屋子里的声音。不幸巴比没法熬夜，一上床就睡熟了，而且一觉睡到天亮，哪怕天上打雷，哪怕存着极大的好奇心也不会醒的。这一点对谁都瞒不了，他的打鼾声隔了一层楼也能听得见。克里斯朵夫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便到阿娜房里去了。他心里非常不安，需要和阿娜说话。他走到门口，悬着门钮，不料门拴上了，便轻轻地敲了一会儿，没有回音。他拿嘴巴贴在门锁上，先是低声的，继而是迫切的哀求，毫无动静，毫无声息。他以为阿娜睡着了，但觉得自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因为竭力要听屋子里的声音，他把脸紧贴在门上。一股好似从门内透出来的气味，使克里斯朵夫吃了一惊，便低下身子仔细辨了辨，原来是煤气。他顿时浑身冰冷，拼命地推房门，也顾不得会不会惊醒芭比了。可是房门动都不动。他想出来了，跟阿娜的卧室相连的盥洗室内有一个小煤气灶，一定是被阿娜把龙头旋开了，非砸开房门不可。克里斯朵夫虽然慌乱，头脑还清楚，知道无论如何不能让芭比听见。他把全身的重量压在门上，悄悄地使劲一顶。那扇坚固而关得很严的门，只咯咯地响了一下，还是不动。阿娜的卧室和伯罗姆的书房中间另外有扇门相通，克里斯朵夫便绕进书房，不料那一扇门也关上了。这儿的锁是在外边的，克里斯朵夫想把它拉下来，可是不容易。他得先撬去木头里的四只大螺丝钉，但身边只有一把小刀。黑洞里什么都看不见，也不敢点火，怕把煤气引着了，连屋子都炸掉。克里斯朵夫摸索了半天，终于把刀尖悬进一只螺丝，接着又悬进了另外一只。刀尖断了，手也弄破了，那些螺丝钉又是异常的长，怎么也旋不出来。浑身淌着冷汗，又焦急又狂乱，克里斯朵夫脑子里忽然浮起了童年的往事，似乎看到自己十岁的时候被关在黑房子里，撬去了锁逃出屋子的情形。终于最后一只螺丝钉退下了，锁也拿了下来，掉下了许多木屑。克里斯朵夫冲进了房间，打开了窗子，立刻吹进了一阵冷风。克里斯朵夫撞着家具，在黑暗中找到床，摸索着，碰到了阿娜的身子，颤巍巍的手隔着被单摸到了一动不动的腿，只摸到阿娜的腰。原来阿娜坐在床上发抖，煤气还没有发生作用，屋子的天顶很高，窗户都不大紧密，到处都有空气流通。克里斯朵夫把阿娜搂在怀里，阿娜却气愤愤地挣扎着：“去你的吧，你来干什么？”阿娜把克里斯朵夫乱打了一阵，可是感情太激动了，终于倒在了枕上，大哭着说：“哦，得重新再来。”克里斯朵夫抓着他的手，拥抱他，埋怨他，和他说些温柔而又严厉的话：“啊，你死，你自个儿死，不跟我一块儿死。”你，阿娜这话是表示一肚子的怨恨，意思之间是说，你是要活的。克里斯朵夫责备阿娜，想用威吓的方法改变他的主意。讽刺，你是不是要把屋子也炸掉啊？我就是要这样，阿娜气哼哼地说着。于是阿娜用简短的断续的句子把他一向瞒着的事统统说了出来，芭比的刺探，扑灰的经过，萨米的事，狂欢节，无可避免的羞辱等等。 他说的时候也分不出哪些恐惧是有根据的，哪些是没有根据的。克里斯朵夫听着，狼狈不堪。他比阿娜更分不出真正的危险与假想的危险。他万万想不到，人家暗地里盯着他们。他想了解这个情形，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对付这一类敌人是没有办法的。他只是没头没脑的气疯了，唯一的念头是想打人，卑鄙的东西。他垂头丧气地说了一句，倒在了地下，跪在床前，把脸贴着阿娜的身子。两人一声不出。阿娜对这个既不能保卫他，也不能保卫自己的男人，觉得又可悲又可怜。克里斯朵夫的脸感觉到阿娜的大腿在那里冷得发抖。窗子开着，外面气温很低，明镜如镜的天空，星星都打着哆嗦。阿娜看见克里斯朵夫跟自己一样的失魂落魄，心里痛快了些，然后声音很凶但又很困倦的吩咐，去点一支蜡烛来。克里斯朵夫点了火，阿娜牙齿咯咯地响着，蜷着身子，抱着手臂放在胸口，下巴贴在膝盖上。克里斯朵夫关了窗，坐在床上，抓着阿娜冰冷的脚，用手跟嘴巴捂着。阿娜看了不由得感动了。克里斯朵夫，他叫了一声，眼神凄惨到了极点。阿娜，我们怎么办呢？克里斯朵夫看着阿娜。死吧。阿娜快活地叫了起来。哦，真的吗？你也愿意死吗？啊，那么我不再孤独了。说完，他把克里斯朵夫拥抱了。啊，你以为我会丢掉你吗？ 是的。 克里斯朵夫听了这句话，才体会到阿娜痛苦到了什么地步。过了一会儿，克里斯朵夫用眼睛向阿娜打着问号。阿娜明白了，回答说，在书桌的抽屉里，靠右手最下面的一个。克里斯朵夫便去找了，抽屉的井里头果然有把手枪，那是伯罗姆在念大学的时候买的，从来没有用过。克里斯朵夫在一只破匣子内找到了几颗子弹，一股脑的拿到床前。阿娜望了一眼，立刻掉过头去。克里斯朵夫等了一会儿问道，你不愿意了吗？阿娜猛地回过身来，怎么不愿意？快点儿！阿娜心里想着，现在我得永远掉在窟窿里了，早一些也罢，晚一些也罢，反正是这么回事。克里斯朵夫笨手笨脚地装好了子弹。阿娜，克里斯朵夫的声音发抖了，咱们之中必有一个要看到另一个先死。阿娜一手把枪夺了过来，自私地说，让我先来。他们俩还在互相瞧着，可怜的，便是快要一块死的时候，他们觉得彼此还是离得很远。个人都骇然想着，我这是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而个人都在对方的眼中看出了这个念头。这件行为的荒唐，在克里斯多夫尤其感觉得清楚。他整个的一生都白费了，过去的奋斗白费了，所有的痛苦白费了，所有的希望白费了，一切都随风而去，糟掉了，一举手之间什么都给抹得干干净净。要是在正常状态中，他一定会从阿娜手中夺下手枪，往窗外一扔，喊道：不，我不愿意。可是八个月的痛苦、怀疑、令人心碎的丧事，再加上这场狂乱的情欲，把克里斯朵夫的力量消耗了，把他的意志斩丧了。他觉得一无办法，身不由己。哎，归根结底有什么关系呢？阿娜相信这样的死就是灵魂永远不会得救的死，便拼命地想抓住这最后一刹那，看着摇曳不定的灯光照着克里斯朵夫痛苦的脸，看着墙上的影子，听着街上的脚声，感到手里有一样钢铁的东西。他抓住这些感觉，仿佛一个快淹死的人抱着跟他一起沉下去的破船。以后的一切都是恐怖，为什么不多等一下呢？可是阿娜反复地说着，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他和克里斯朵夫告别了，没有什么温情的表示，匆匆忙忙的，像一个怕错失火车的旅客。他解开衬衣，摸着心，拿枪口抵在上面。跪在床前的克里斯朵夫把头钻进被单里，正要开放的时候，阿娜左手放在克里斯朵夫的手上，好比一个怕在黑夜中走路的孩子。那几秒钟的功夫真是可怕极了。阿娜没有开枪，克里斯朵夫想抬起头来抓住阿娜的手臂，但又怕这个动作反而使阿娜决意开放。克里斯多夫什么也听不见了，失去了知觉，只听到一声哼唧，克里斯多夫方是仰起头来，看见阿娜脸色变了，把手枪扔在床上，在他面前，阿娜哀嚎着说：子弹放不出啊。克里斯多夫拿起手枪看了看，原来生了锈，机关还是好的，也许是子弹不中用了。阿娜又伸出手来拿枪，好，算了吧。克里斯多夫哀求他：“把子弹给我。”阿娜带着命令的口吻。克里斯多夫递给了他。阿娜仔细瞧了瞧，挑了一颗，浑身哆嗦的上了膛，重新把火气抵住胸口。勾动扳机，还是放不出。阿娜一撒手把枪扔了，嚷道：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他竟不许我死。阿娜在被单中打滚，像疯子一般。克里斯朵夫想走进去，阿娜又叫又嚷的把他推开了，终于大发神经。克里斯朵夫直陪到阿娜天亮，最后阿娜安静下来，差不多没有气了，闭着眼睛